您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新北市莺歌区大湖路361巷铁路平交道，今天中午11:42发生连结货柜车撞倒限高门架，造成铁路双向以及平面道路都无法通行。警方表示，这辆连结货柜车是从凤鸣往湖山方向行驶，穿越平交道的时候，货柜顶端撞到限高3.2公尺的门架，横杆倒下，卡在夜影车头跟托运的货柜之间，整辆车横跨在平交道上动弹不得。三峡警分局获报，立刻派出警力到场协助管制疏通交通。至于台铁局桃园公务段，已经调动切割器还有吊车到现场处理，并且中断南下北上列车行驶，而莺歌区大湖路361巷平交道禁止通行。美国微软发现了一项安全性漏洞，华为笔记本电脑 MacBook 在今年1月被证实装有后门，微软在发现之后立即通报华为，并且协助进行修正。英国网络安全杂志 SC Magazine 以及美国科技网站 Light Reading 报道，微软工程师靠着 Windows 10系统上的 Microsoft Defender 的先进威胁保护 ATP 找到华为后门。当时电脑内核的核心感测器项目工程师发出警讯，进而追踪到这个华为笔记本电脑的漏洞。这个漏洞位于在华为 PC Manager驱动程式中，允许非特权用户使用超级用户权限建立程式。经过检查，微软工程师又发现了一个驱动器，可以在电脑内核程序中执行最高层级的环境特权。微软3月25号公告之后，华为迅速做出回应，今年1月19号已经针对漏洞发布修正。 Light Reading认为，被发现存在后门对华为十分不利，因为美国政府之前指责华为在网络设备当中安装后门，但是华为否认，而美国也从来没有提供华为后门存在的证据。知名外语补习班 NNLIL 欧语上个星期五突然停业，只有部分师生收到 LINE 通知，学校声称是要重整财务以及内部组织，需要暂停营业2-3个月。不少教师跟学生家长控诉业者没有给薪水，没有退费。NNLIL 欧语在台中有2间分校，另外一间分校是在台北公馆，创校近20年来以教授第二外语颇具名声。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育才所长肖登元表示，最近接获大约8名师生到派出所提告诈欺，由于 NNLIL 欧语采预缴付费，因此不少学生缴了学费却面临补习班关门的窘境，业者目前已经关闭官网以及电话，完全联络不上。台中市教育局主秘王淑义表示，会请同仁继续联系补习班负责人，并且跟消保官讨论，协助学生向补习班求偿。大同集团财务危机连环报，绿能、华映接连宣布每股净值转负，最快5月下市。财政部长苏建荣今天在立法院表示，华映因为有70%抵押品，公股银行损失大约16亿，绿能损失7亿，合计高达23亿。有立委质询，台湾银行提列备抵呆账金额大幅攀升，台银董事长吕杰成表示，为了提升台银的资产品质，近期才会提列呆账。苏建荣说明，台银今年初因为华映事件提列将近30亿的备抵呆账，基本上是希望让覆盖率提高。鸿海集团上一季的获利表现不俗，尤其毛利率冲上7%，法人看好自动化程度提高以及持续转型效应发酵，在财报利多加持以及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角逐2020总统呼声越来越高之下，鸿海今天跳空大涨开出，收盘收在今天的最高价位80.80元，涨幅达到9.93%，一举创下近5个月来波段的新高纪录，而市值也突破1.1兆大关。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点，来到1064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530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97点，涨幅1.40%，成为2150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0点，涨幅1.42%，成为217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76点，涨幅2.49%，成为316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33点，涨幅3.37%，来到1024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80点，涨幅1.65%，成为2953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8点，成为3240点。华南云雨区东移，今天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澎湖、金门跟马祖是多云。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少年的呀，代志大条啊啦！ 啊，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哎呀，你这双手啊，是注定要干大事的命了。但是，需要磨练一下。先买一台中华凌力手牌车，一手方向盘，一手换挡，打通任督二脉，轻松干大事。 哇，是真的吗？ 当然啦，现在试乘还送 Q 版合金车哦。 用最干净的毛巾让大家都安心，感谢支持销售破千万条，请认明 N 字最干净的毛巾 NONNO 浓浓。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 Ethan 妈妈，接触大脑地图8个月之后，发现他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许如云。 爱就爱吧，不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哪来的那么多尴尬，别把时间都浪费了。爱就爱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听你。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Info number one， 飞碟大手窝。 大家好，我们是妈爹 Mom and Dad。 在小王子这本著作里有讲到，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一个孩子。游乐场这首歌不只写给孩子，更是写给大人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回自己的童心。 在妇幼节的前夕，无论你在加班带小孩或塞在路上，都能把生活的每一刻当成最开心的游乐场，回到童年时单纯的自己。 祝大家妇幼节快乐。 谁关上了耳朵，静止在人群中，未来巴士载着你，载着我，快上车，不用担心太多。Just get on, get on, get on， 丢掉目的转呀转，这种速度我喜欢，上路是最平凡的游乐场，就这么简单，双手握紧方向盘，陪你路都会释然，逛一逛在这座游乐场里，我是最最快乐的小孩，回家像小孩，快乐像小孩，回家像小孩，快乐像小孩。恶作剧帮世界施点魔法，黑到白了，孤单傻了，潮起潮落脚底下成银河，别找漫步有何不可，路旁的人打着鼓跳着舞哼着歌，谁关上了耳朵，静止在人群中，未来巴士载着你载着我，快 上车，不用担心太多。Just get on, get on, get on， 脱掉目的转呀转，这种速度我喜欢，生活是最平凡的游乐场，就这么简单。双手握紧方向盘，别迷路都会释然。欢迎光在这座游乐场里，我是最最快乐的小孩。向上海，快乐向上海，回转向上海，快乐向上海。 本周的飞碟大首播来自于网络知名的亲子 YouTuber， 他们是 Ma Dia Mom and Dad， 这首歌曲游乐场，他们要发行他们的同名专辑了。他们在2019年发动了一项音乐计划，承接了伦敦双人组合 All Wonder 的脉络，融合了节奏蓝调、另类电子与独立流行音乐的特殊曲风，全新感觉的重唱团体就此诞生喽。 很适合在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团体，欢迎来到今天2019年4月1号愚人节。我是马克，在我对面就是不再叫她广播女神，她现在是 MTV 女神。 什么啦？ 你的午茶音乐时光在 MTV 开始播映嘞？ 真的假的 ？Yes， 你说配音配到我， 了不起吧？没有，是听众告诉我的。 满头的黑人问号，满头的黑人问号，满头的黑人问号。 我现在都。就是我不知道 MTV 的频道有没有找新配音员，我现在好久没有接到 MTV 配音了。 可是我前一阵子还是有听到你啊。 那就是年前的事情了吧。 哈？ 嗯。MTV 女神终于前进 MTV 了。 你还知道你家 MTV？ 哎，你家有？ 我家没有电 视。你们家有电视？你 没有电视。 4月1号愚人节，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一个小时，大家今天有上班吗？因为我今天上班的路上啊，就是很像是连续假期耶，就那个车况，就我一度怀疑说是不是整个世界都串通起来骗我。 可是我早上去配音的时候路上车很多耶，车多拥挤，还差点发生车祸，可怕， 好夸张哦。年少哦，第一个小时我们一样会来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 立马帮帮忙。今天是愚人节，那昨天呢，我们在活动当中呢，可能会有开玩笑说啊，这愚人节啊，那我们今天就不上班了啊。那你知道，就是有些愚人节玩笑是可以开的，有些愚人节玩笑不能开。 我今天就在想说，要是有人今天他就是 你说开公司玩笑说，愚人节我不上班， 没有，他开车然后被警察临检，然后警察就说。行照驾照拿出来，咦，我没驾照哦。 不，这种也是不能开的。 不行不行，我们都是成熟的人了，我们要分得清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 对，像跟主管跟公司说，哦，愚人节，所以我今天不上班，我今天请病假。 主管，你拉链没拉，愚人节吓不倒我的。主管是真的。 像这一种啊，最近在 NBA 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是勇士队的球员 Jordan Bell， 他其实是一位菜鸟，二年级生，打第二年而已。前几天他被禁赛了。 为什么？ 禁赛的原因呢，就是众说纷纭。其中呢一个版本呢是说，哦，因为啊，就是他们要一直飞来飞去嘛，在全美各地的饭店，那常常就是你知道住饭店是可以记账的嘛，就说这个就记在几号房账上这样子，所以你只要知道你的队友的房号，或你知道教练或是主管或是行政员的房号， 他记他教练房号， 他就去买了一个东西，然后记在某一位教练的房上面，记在某一个教练的账上，所以这一件事情呢，被管理层认为说这个太过分，就是 你的纪律， 你这个球员就是你有问，就毕竟。他虽然不是拿超级多的薪水，但也是就是相较于我们来说，已经比我们非常非常有钱了。 没有人访问到他本人说， 好，所以一开始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哦，他真的是有点问题。然后加上之前也有传出一些就是态度上面什么抱怨上场时间不够啊等等之类。可是后来呢，又有另外一个翻案，就是另外一个也是勇士队的。跟勇士队就是密切相关的记者，然后就说，其实呢，就是这是一个游戏， 就是这是一个玩笑。这个玩笑呢，就是每次呢，就是如果你是一年级生，你是菜鸟，你是新进球员 哦， 那些对上的明星，他们就算赚几千万、几亿，他们还是会把那些就是要付的钱，可是都不是超贵的钱，就故意会买一个什么东西要记在你的账上这样子。对，然后他也本来以为这是一个玩笑，可是没有想到教练不接受这个玩笑，教练觉得你针对他，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在愚人节这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也是要提醒大家，也许呢，就是你们球员之间就大家觉得哦，这個很好玩，我去年被整过，我今年就是 换我换我， 我也可以整别人了吧？但就是还是要注意你的对象跟那个切不切时宜啊。 对对对，不要事后才哭哭。 没错。 今天你爸爸妈妈，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我们帮帮你的忙吗？欢迎留言在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奕迅的《愚人快乐》，有帮帮忙吗？ 我看看，女神帮帮忙，济州安文学烘焙课好像很厉害，请问你推吗？ 可是我没有上过啊，但济州安那个地方是蛮漂亮的，但是烘焙课，烘焙课不就是你本来就想去？你知道烤一个小东西去就蛮快乐的嘛？ 如果你是没有任何基础的话，我想任何课应该去都 OK 吧，因为反正你的基础是零嘛，所以人家只要教你一点点，你会觉得哦，我学到东西了。 你说也许会晚来一点，我愿意的，我一定的，痴痴的等。 在 App 上呢，很多人都说哦，这些好像张震岳哦。 因为他就是江震岳。 这是什么废话？ 这首歌曲叫做《愚人节那天》。但我有个帮帮忙，想问大家：就家中有宠物、有养狗狗的你，到底狗狗它需要做一个健康检查吗？ 哦， 这个需不需要啊？ 我的天哪！ 因为我发现是我家的狗好像身体不太好，因为我以往养狗的经验都是蛮久蛮久，偶尔会有一次狗狗不太舒服，可能是吃东西，也许是肠胃炎，也许是干嘛。但是我又觉得我家的狗就是它的频率有点高， 很长，怪怪的， 就几个月就会比如说吐一次，几个月就会落塞一次，几个月就然后最近又就好像支气管就是很不好。我想说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天生就是你知道 比较 本不好吗？这样就是。那我有问过其他养狗朋友，他们就说不用不用不用。 你自己有定期健康检查吗？ 就是完全没有。 对啊，你有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吗？ 没有。 对啊， 我就把他就是你知道好像体会了爸妈的感觉，就是啊我没有关系，但是我想知道我的小孩他还好吗？ 你不要这样吧。 哦，所以不用是不是？ 对，我建议是你自己先去做健康检 查。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舒服，爱你能不能再重复，让我痛让我哭，再让时间停住，把自己看清楚，不必再说假如我穿过一地荒芜，幸福不能碰触，爱是愚人的过度，不能自拔，不懂退出，我们都回不去最初，曾美丽但还是不满足，爱是自于愚人演出，难清楚才能谢幕，剧情是笑是哭。在 Apple 上很多人都有让他们家的宠物健康检查、 What? 然后都是说比如说健康检查很重要需要，可是我想知道的是、 What? 你们带他去健康检查，你们觉得这个需要的原因是什么？是真的就是你也是会觉得说、我家的狗好像常常身体不舒服，然后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可能源头为什么嘛？然后健康检查 那他每次就是去吐或是落塞的时候，你都有带他去看医生吗？ 有啊有啊。 那带他去看医生的时候，那兽医不能顺便帮他健康检查哦？ 哦，就是你要决定健康检查的话，当然就是有健康检查的钱啊， 哦、 一笔费用这样子。当然不可能是有狗界的美照这么贵啦，就是但是也是一笔钱，而且也是根据就是说哦，你要验的项目有多少，也许有1500，也许有3000，也许就那也是分等级的，所以我就一直想说。就是你们觉得那个需要的原因是什么？是真的你们找到源头之后发现，哎、欸，他就是治好源头之后，就身体比较健康咯，这样子吗？嗯嗯嗯，还是因为也有人说，比如说狗到比如说7岁，可能老狗之后，每年健康检查可能是提早发现，可以提早治疗，这很重要、 哦。 就是原因是什么？我就有点好奇这样。嗯， 要不要帮你问问鸡桶？ 欧鸡桶，欧鸡桶，我家的狗到底需不需要健康检查呢？ 好照顾你自己吗？你都没有你该在关心你的狗。 鸡桶怎么会这么了解我？ 我们都回不去最初，怎么爱还是不满足，爱是自于愚人演出，难清楚是笑是哭。 愚人的国度来自于孙燕姿。帮帮忙，最近脸上的痘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没有什么建议？姑且不论看起来就是痘痘有点烦，但痘痘让我觉得有点痛。 欸，今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台湾哦，我当然不知道其他县市啊， 嗯，台北市， 台北的天空 很脏， 很灰耶、欸。我上之前去台南高雄教课的时候，也觉得台南怎么就一层雾啊？高雄也是层雾哎，好恐怖哦！ 好像在前一阵子，就是前几个周末吧，也有人说，哎、欸，有人注意到吗？就是其实新那时候出门，我也觉得就是很雾雾啊。然后你就说手机其实都是超级的超标哎、欸，就是都是已经到就是提醒你出门，其实你应该要戴口罩了，很可怕的。 对啊，所以可能有一些身旁就是有过敏的朋友，其实今年应该会感觉到非常的难过，然后会一直打喷嚏啊，然后流眼泪啊、所以如果你皮肤也比较敏感的话，可能它马上就反映在你的痘痘上了。 但如果你痘痘真的是狂讲讲不停，而且你是会痛的那种痘痘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要看个皮肤科医生。如果你已经自我检查，你的床包、你的枕套，你其实台湾天气太潮湿了，你那个浴室的毛巾要很常更换，然后你的润发没有弄到你的脸，就是你觉得这些我都自我检查过了还是一样的话，那就看个医生吧。 写歌的人，你不就饶了我吧？寂静的歌难免会走音，请问你这个世界是怎么了？谁说努力就会海阔天空？爱情像是一把生了树的一锁，早就已经像蚯蚓一样过着无形的生活。也许我该少个一点多存一些钱，问他去巴黎生个小孩。啊，从 他是陈升，这首歌曲叫《愚人之诗》。竟然有人说痘痘有时候长右边，居然是因为你知道你的手机很脏吗？ 哦， 尬的， 就跟你的习惯有关系。 健康应该是没有问题，但经常会闪到腰。房子贷款还可以，但是最好分800起。最怕没有出息，在路边跟别人抢位置，别的没有还能幽默刺激。 姐跟我分享了大家大部分说让宠物健康检查最大原因是因为宠物 提早发现慢性病， 而且宠物它不会说它 人会 痛， 但宠物只会 它有时候已经到的时候是已经 受不了 受不了了。那可以进一步告诉我到底1500、3000跟那个我 你说值得花哪一 个 吗、 那個、就是有没有几项是你知道因为我养过那么多次其实我从来没有让我宠物做过健康检查、嗯、有哪些项目是必检的嘛就那个很重要哦 一面倒的说要健康检查、欸、 对啊 我的天啊宠物的权利已经真的是高涨哎、欸。 我只想看他搞笑，我只想看他跳舞，我只想听罗志祥。 饭局的里衣服烫到火，可你却不是人间烟火。这个世界究竟谁会爱我？刚好是你的话，就再也不用为爱奔波。我只想和你听最动人的歌曲，我只想为你心事却如此着迷，我只想和你在柔软的海滩散步，留下爱的痕迹，漫长的脚印。我只想和你倾听绽放的声音，我只想和 创作才子胡彦斌量身打造，流行天王罗志祥最新情歌，我只想和你一起唱，罗志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带宝贝出国真轻松，前一天记得让宝宝睡饱，泡奶粉的热水请通过安检及证照查验后，再利用机场内的补给乳室或饮水机装水，液态或结冻的母乳及副食品请先向航警报备后即可携带登机。大家常忽略的食物剪刀记得要托运，带宝贝出国真轻松，桃园国际机场公司关心您。 今天想吃香煎鸭胸，饭后再来点法式苹果塔。我在高雄的法国蓝带学院实现我的厨艺梦，无论是经典的法式分子料理还是精致甜点，都能与正宗蓝带主厨近距离学习。随堂同步中文翻译，没有厨艺经验也能报名，9个月取得蓝带证书，请拨07-801-0909或上网搜寻蓝带厨艺学院高雄校区。 我是 Della 叮当， 看着我们爱到够不要命，隔着高明不必好奇，看着我们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咖啡真苦，好甜，我从来不拒绝所有滋味，嘿，总有残缺，我还是觉得完美。 或许短暂，或许难堪，生活本该这样，喜怒无常，有大家在，每个人都是一样。于是我就忘记了自己，随风摆动着身体，随他怎么去，再不介意。想和你们一起分享 baby， 相互依偎着 想和你们彼此爱恋 baby， 别让我独自沉入悲伤之海。是我的，也是你的，故事不很漫长，等你来讲。看我笑得灿烂，就算留个纪念。于是我就忘记了自己，随风摆动着身体。想和你们一起分享 baby， 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每天 right， 只想和你们彼此爱恋 baby， 别让我独自沉入悲伤之海。 花学朴树，傻子才悲伤。2:35，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不是傻子， 你是天才，我们都知道啊，你是我们精神领袖，你随便讲两句话都可以写在那种朵朵小雨的卡上面。 我是马克。 这个小子在金钱当然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大家一起帮帮你的忙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MC 说帮帮忙，我试穿婚纱的时候，婚顾就说：“哦，你这个哈、哦、New Bra 哈、哦，我推荐你买这个礼服用的 New Bra，、穿礼服比较挺哦。啊，但是这个专用的 New Bra 要2500，请问有需要买吗？”但他之后又不是一个会穿 New Bra 的人。婚顾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你就是要用这个拍照才会挺，才会好看。我该买吗？” 重点是，就是那个婚顾是要你跟他买吗？还是可以让你自己去选， 建议他买这款吧，才会直接告诉你说这个要2500这样子。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重点在于就是这一款是我必须要跟你买吗？还是我可以去外面买？ 如果是去外面买，但是他叫你要去买什么牌子的那个要2500的那个牌子， 哦，那可以考虑啊。 那如果是你买我推荐这个，就是我这边在卖这个2500， 你就要三思一下。就有经过，就他有利益交换，他怎么讲？经手他会，他有直接的利益的话，他所推荐的东西，你就是要思考一下。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啊，保险也是，卖房子也是，什么这些都是一样的。 但如果你真的就是婚纱这一次要穿 New Bra， 真的是我觉得不管是外面里面2500真的都不用买。重点就是你拍婚纱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化妆的或帮你弄婚纱的在旁边帮你？因为你买 New Bra 挺不挺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你 New Bra 上不上手嘛。New Bra 几个致命伤就是，当然黏不黏我们就不考虑，就是你会不会黏那个角度，你会不会黏就是左右胸部一样高，就是新手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常常黏出来你要去给那个别人看说，哎、欸，我哪边要重黏嘛，两边一样高嘛，然后必要的时候是不是下面要用胶带辅助一下，但那个应该在现场拍婚纱就是心意帮帮你咯。 哎、欸，他有说了，他说我们的齁是有团购价啦，是 Mavis 吗？团购还2500， 他说、 啊、 因为外面卖3000多啦，很确定不要买，他就是要赚你的钱，可以很确定。有没有前辈们可以分享当初是不是有用比较好的？我记得卡提亚好像是有买一个新的，可是也没有到2000多哎、欸。对啊，好像没有差那么多。他那时候告诉我是没有差那么多。 他是在宝雅买的吗？ 不是不是， 宝雅里面超多款，真的超多，都想说到底差别在哪？ 还是我应该 call out 问他一下。 重要，做一个傻子多么好，我不明白，也不。 庄娟英版本的《傻子》，真的是蛮多人就说，真的不用买那么贵，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这是你很在意的点，就当天除了就是请新密号帮你看一下高低，然后瞧一瞧角度，要是真的那个后置不是也可以推一下？ 后置比较麻烦了，后置比较麻烦一点。喂， 是要推哪一个、啊？ 最边边的， 最 哎、不是 MD 鬼， 我推啦。 喂， 还是要按上面那个？ 怎么会这样？ 没有哎、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有通吗？ 这边没开吧？ 有啊，有亮啊。这我的，这我的。 哦、oh, ，我们用同一轨，那就没用。 是啊、哦， 当然啊。 不同啊，哦，因为我们现在企图想要 call out 给教主夫人，问他 new bra 问题。 对啊，有啊。 啊，你电话有通吗？哎、欸，有。 你好。欸，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就是听众有一个问题想请你帮帮忙，就是呢他要拍婚纱，然后呢就是你有用过2000多块以上的 new bra 吗？跟平常的 new bra 什么差别？喂， 什么差别啊？我在想，没什么差别啊， 没什么差别。你那时候自己用多少钱的？ 我去星光三月买的，2000多。 星光三月就是那个 神，对啊，你就是买2000多的、 啊、美胸那个啊。 然后你觉得跟普通的没什么差别啊？ 可能比较黏吧， 就只是比较黏而已。 然后我有1000块礼券，所以没那么贵 啊。重点是1000块礼券啊。 不是，我现在的重点就是你觉得用贵的跟用便宜的有什么差别啦？ 我觉得没什么差、我觉得用便宜就好了。 了解。 哇，卡提亚是难得在上班在开会吗？ 应该不是吧，他只是今天放低音量。 对，因为很安静。 好的，谢谢你。 感谢你哦。 拜拜。 拜拜。 拜。 歌曲呢是来自于苏慧伦的《傻瓜》。那有人说，还是你去买二手的？那有人说，有人想用二手 New Bra 吗？我就开始思考，二手 New Bra 可以用吗？哎、欸，可是 New Bra 每次我用完都还会用那个它的专用的中性清洁剂洗得很干净、欸，干净再阴干。 那是你呀、啊，你是干净的你呀、啊，你是广播女神，你 是 MTV 女神啊。那其他人不一样嘛？ 好了好了，我道歉。 你只要看看女厕，传说中女厕有那些使用的使用习惯就知道了。 到底为什么女厕的门上会有精血啊？ 很可怕哎、欸！ 怎么喷的？你在搞什么？ 他一抽出来，因为他可能用棉条，是不是？一抽出来就喷到，知道吗？ 我就是没，而且那个血迹在电台的门板上已经很久了。我每次，然后我就习惯上那一间。我每次在上厕所就看了那一块血迹，想说。他到底从何而来？ 再生气那么久。那个坏蛋也没收了你的笑容，只有笨蛋才伤心那么久。对阳光说 Hello Hello Hello， 让它晒干你灰灰的情绪。男孩偶尔只是不够细心，我身边诱惑的事太多了，一不小心就会让脑袋变得很糊涂。连续的碰上很多小苦瓜脸 ，FB 写的满满。 笑， 好久没听， 我知道你在笑什么， 好久没听这首歌了。 别来淋湿了枕头，找很多理由， 朋友约会全都推推推。 越动荡的爱情越不能。 周小姐帮帮忙，请问坊间的配音课程都有些什么内容啊？因为我对于配音课程有一点兴趣。 我是讲出来的，不是要得罪一大堆前辈了吗？ 那你捏鼻子讲好了。就各位，接下来这个是外面那个新来的同事，你有上过配音课程啊？那我们请我们新同事进来帮我们讲一下咯，欢迎新同事。 就是现在外面坊间的配音课程啊，素质蛮参差不齐的。一来是有些老师他可能自己资历很丰富，很有经验，但是他上课就是在讲他的丰功伟业，那基本上对于你自己的学习是没有太多帮助的。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录音室开的课程啊，号称可以让你就是也可以上录音室啊，可以学习这样。那我们回到那个今天在哥哥妹妹有意思这个节目啊，一开始有人问这个烘焙课程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同样的。 哎，不是完全不是你。 对对，就是那个男主持人有说，就是如果呢你今天是一个完全零经验的啊，那没有关系啊，因为就是。你只要可以做到一点点，有一点点实作，有一点感觉，你就会觉得很棒，就学到新东西。大概就是这种感觉。那如果呢，你是想要藉由上这个配音班培训课，然后就成为一位配音员的话，可能会跟你的想象有一些出入啊，因为这些课程都还是非常非常的基础跟初阶啊，那离配音员也还会非常非常的遥远，这样子啊，提供你做参考。 想起那么久，那个坏蛋也没收了你的笑容，只有笨蛋才伤心那么久。一整天嘟着嘴皱着眉，只有笨蛋才想起那么久。你看乌云都密布在你的额头，只有笨蛋才伤心那么久。 在这边呢，有一个亲身上过跟声音有关课程的朋友来分享。维腾说他去上过某欧老师的配音课程，上完之后，哇，他的 YT 订阅数暴增了50,000呢。 维腾，你上完我的课以后 ，YouTube 订阅数暴增50,000，这么强哦？ 好夸张哦！ 差太多了吧？我自己都没有暴增50,000哎、欸。 这应该回馈一下恩师吧？ 很哭哭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蜕变是为了超越，全新 Toyota Altis 再创车坛新基准，采用 TNGA 新时代造车工艺，同级车唯一标配 TSS 及七气囊，优雅从容，豪华大气，尊荣重新定义，太旧换新价64.8万起，全新 Toyota Altis 撼动风云，创世登场。 温温坦探温温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能霸搞着班 K， 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亏，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您的孩子正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吗？期望孩子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亚洲流行天王罗志祥最新专辑 No Idea 预购限定精装版，巴黎知名艺术家 Andre Sariva 手绘封面加 Mr. A 潮流贴纸，48页拍立得造型写真卡，3月27日全球限量预购 EMI。 我是王大文，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把你的爱闪躲放进我怀抱，轻触掉飞碟念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54分，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于安心雅 Chill Lexing。待会呢要这个整点休息一下喽，大家可以起来走一走，动一动，喝杯水。哎，下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是生火灭火大会。 如果你一个笑，如果你一个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德国旅游专家尚选旅游邀您春游德国，莱茵河畔游船品酒，国王湖秘境寻踪，春日赏花搭配皇家美馔白玉芦笋，20多年丰富经验，专业导览，业界指标，去德国找尚选，2712-5511。 成杯成杯啦！ 什么代志？参加这欢喜？ 大家嘛，炸好米，即摆是食米的好时机。蜜蜂工坊大家嘛平安米，由大甲镇南宫独家授权，通过 SGS 检验，无农药、无抗生素，口感香醇，层次丰富。 甲大家嘛做伙食好米，有保庇平安佮顺利。 拜拜共好米，平安好福气， 纯净安心。台湾蜂蜜领导品牌蜜蜂工坊。 哇哦！网络票选最美校园是东海大学耶。 是啊，东海大学致力博雅教育，培育 AI 跨域人才，强化学生国际移动力。 全球拥有超过250所国际姐妹校，提供长短期交换、海内外实习及双联学位等多元选择。 立足东海，放眼世界，东海大学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 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鸿海总裁郭台铭今天被拱代表国民党出马竞选2020总统大选。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在议会进行施政报告中场休息，在市长休息室接受媒体联访时，记者问韩国瑜目前是否还在等郭台铭表态。韩国瑜只说他是觉得2020年蓝军这边除了既有表态之外，说不定还有其他人要出来参选，现在大家就静观其变，反正还没有开始领表。对于2020大选，韩国瑜再一次表态目前完全不考虑。对于前天晚间在脸书所讲这四年会让大家看到是否代表市长会坐满，韩国瑜回应一任市长的任期就是四年，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他当然希望未来四年能够高雄经济能够脱胎换骨，对于整个280万高雄经济巨人能够站起来，他一定愿意持续投入对高雄的建设以及高雄的发展。高雄市长韩国瑜为了拼经济到港澳以及中国地区和中国签订多笔订单，但是遭到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形容只会顾肚子，连拜佛祖的信仰以及精神生活都不要。他并且重批，如果我们人只为了物质生活，吃得饱就好，那跟猪狗禽兽有什么差别？陈明通今天接受媒体专访，主持人询问陈明通的历史定位时，陈明通表示他要保护台湾自由民主的基地，因为台湾是中国13亿人民的灯塔以及光明的未来，所以要保护这个基地永远继续下去。陈明通话锋一转说，现在虽然这个社会上有人会以一己之私享受人家的惠台措施，整个中心思想都没有了。陈明通提到，他常常说到底是要拜佛祖还是要顾肚子，如果一个人只要顾肚子而成为拜佛祖是为了顾肚子，这样并不好，因为拜佛祖跟顾肚子之间还是有联动的关系，因为拜佛祖就是我们的精神信仰还有精神生活，并不仅仅只是为了物质生活，如果我们的人只是为了物质生活吃得饱就好，那跟猪狗禽兽有什么差别？购买刮刮乐或者是彩券，只要中奖金额超过2000元，就必须课征20%的税。民进党立委施益方今天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质询财政部长苏建荣时质疑，目前的规定已经是40年前订定的，现在民众的购买力早已经跟过去不同，而且40年前的2000元等于是现在的4968元，但是现在的币值缩水，中2000元不该课那么重的税。苏建荣回应，财政部统计，公益彩券中奖金额低于2000元者，占了99.43%。换言之，几乎中奖的都是免税的，只有不到1%的人要被课税。不过，财政部也会评估是否需要调高免税额，3个月内会完成研议。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303点，涨幅1.43%，成为2150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7点，涨幅1.29%，成为2168点。 中国上证指数上涨77点，涨幅2.51%，成为316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56点，涨幅3.60%，成为1026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86点，涨幅1.68%，成为2953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0点，成为3243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点，成为1064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530亿。曾经入围格莱美奖的美国饶舌歌手尼普塞哈斯尔今天在加州洛杉矶遭枪击身亡。洛杉矶警察局发言人表示，这起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枪手目前是逍遥法外，至于死者身份并没有证实。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以及洛杉矶时报引述执法消息来源说，死者是尼普塞哈斯尔，他是在他位于在洛杉矶南部的服饰店外遭遇到致命枪击，身中多枪，紧急送医之后宣告不治。33岁的哈斯尔在地下饶舌圈经过6年淬炼，首张正式专辑 Victoria Lap 终于在去年的2月发行，并且一举入围第61届格莱美音乐奖最佳饶舌专辑奖。华南云雨区东移，今天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澎湖、金门跟马祖是多云的天气。气象局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南以北、台东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出现9到10级的强阵风，沿海风浪会比较大，而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今天比较凉，提醒您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我最喜欢坐爸爸的车了， 因为爸爸开的是 CRV 有挂 Turbo 哦。 CRV 搭载 1.5 升涡轮增压引擎，可创造193匹强大马力，还全面标配 Honda Sensing， 带着我们穿梭都市，畅快悠游山林。新世代动力 CRV， 现在开回家就送秉式车体险以及5年不限里程延长保固哦。 Honda。 哇哦，500元，耶、yeah, ，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鹿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鹿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ICA 常春藤美式寄宿留学班。通过 WASC 国际学校认证，招收国中生、高中生，毕业后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科、伯克莱、多伦多、曼彻斯特等一流大学。 ICA 常春藤美式寄宿留学班，小班教学，专业合格师资，美式教育让孩子轻松衔接国外大学。4月13号下午2点，台北喜来登大饭店入学说明会， 04-2539-501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放学グラウンドで駆け 太大了。 3:11，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为你送上歌曲呢，来自于无限开关的歌曲，就叫做《青春》。在今天4月1日呢，日本也公布他们的新那个称号， 令翔， 不是， 是令和啦， 令和。然后也之前因为一直在讨论说，哎，新的年号到底会叫什么叫什么，所以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那种。产生器就是你自己去玩，然后会好像你想出那个两个字，就是用毛笔写，好像很正经。我就看我朋友新的年号漫画，就是太中二了吧？ 已经有日本的乐团做出了一首令和的歌，然后 MV 也已经做好，都已经在 YouTube 上了，超快。 他们是只有那个挖洞要补吗 ？I don't know。 他们的行动力真的是 强到爆。 上个周末你有去听他的演唱会吗？米津玄师 Flamingo。上一次录《三国志》的时候，然后就很久没有遇到丰田了，因为他去演那个舞台剧《一夜新娘》，所以就有一阵子他就是在巡演就请假。然后再次回来之后，我们就发现为什么丰田你的中文变得好差哦？ 哈？ 因为他在很差哦，就是他在《一夜新娘》里面，他演的是一个日本人嘛，所以很多台词都是日文， 他就讲日文。 然后想说是。在那个氛围太习惯了吗？然后又加上可能过年，或是他爸爸妈妈好像有来看他的巡演，然后还有带爸爸妈妈可能去高雄玩还是什么的，是不是？你在那个日文环境太久，你就瞬间又被拉回去了？ 不可能啊！ 我跟你说，他要讲什么话，他比以前想超久才讲出来，然后会卡。然后我以前有一阵子。年前我还觉得他的中文好像到了一个新高峰，就你讲话速度是这个样子，他就全部可以抓 得到。 然后那天讲好多话，都说再一次，就是要再说一次。我就说怎么这么烂？然后我就说这个语言可能真的是要一直练习。他就说那我们现在来就是 练习一下， 练习就是我用中文就一直跟他聊天，对聊天这样，就是语言很可怕哎。 因为他有好朋友可以跟他一直聊天的啊，还是他们不聊天？你说说。 然后我们就聊到一个名词，我就突然觉得这个要怎么跟丰田解释？我就说，你可以说这人格局很小。他说格局， 我格局这个词。 对，然后我就格局，我就说格局就是这个人是没有 远，就是你今天穿的衣服 ，horizon，horizon 这样跟他讲就好了吗？ 对啊。 啊，因为我英文又不好，我怎么会想到 horizon 这个单字？ horizon 这是片假名啊， 可是我想，我想不到这个单字啊。我就说格局很小，这是这个人没有远见吗？就是只看到好像自己眼前的事情，你想不到太远。他说，所以是这个人很只顾自己，很自私吗？ 你不是吧？多想了， 我就说 想多了。 他就这样反问，因为他听到这样解释，他会想说是不是这样？我就说也不是，就卡在格局这个词很小，卡在格局这个词很久。这个小时呢是生活灭活大会，最近你有没有什么想买什么东西，想说这东西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呢？有点困惑，或是想听听有使用的人意见，各式各样的都欢迎你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有人说我想买陈奕迅的专辑 Come on in， 已经犹豫一年了， 一年耶。 生活灭活，你说实体专辑是不是？ 对啊，有没有听 CD 的习惯，或是如果你没有听 CD 的习惯的话，你有没有把这些 CD 拿出来看或是复习的习惯？ 还是你是很欣赏设计这张专辑的设计师？ 就是简单的说，你会不会常常看他、摸他跟听他啦？会的话就买啊。 上周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然后我们讲到了有人在分享说他们公司有健腹器，于是呢我们就向那个公司许愿说，我觉得我们录音间也需要有健腹器来健身。 哦，对，就是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这一段奇遇，对不对？ 对，然后 太可怕了。 上周五这个就是一周大事啊结束之后呢，就欧马克就要回家了， 四点多的时候，然后我记得应该有迟一下下，可能四点十分的时候下去吧。所以他应该等我等了蛮久的。因为他就是等着看我会不会出现，然后出现以后，当然因为电台的一出电台门就直接就捷运站门口，我就直接就是往下走。所以我就往下走以后呢，就有一位彪形大汉，双眼炯炯有神，说：“你是马克吗？”然后说：“我是点友。”然后就跟我握手，哇，那个握手力道之大，我手骨简直就是要碎掉。然后我想说，我最近有得罪人吗？是怎样？现在是要打架？ 终于这一天 要 来了， 你要打我是不是？ 我重训要。 然后他说：“你刚刚是不是在节目上面说你要健腹器？”然后他就很帅的，就用一只手指这样勾说：“走，跟我走。” 这个真的好夸张、哦！ 就来跟我来，就走，跟我走，来跟我来，都是怎样定勾机是不是？就是要干架是不是？ 你也很大胆，就跟着他走这样。 然后就因为他这是公共场合，他能够对我干嘛呢？然后就上去在捷运站的门口就停了他的车，然后他的车他就从他的车后箱拿出了一大箱，那一大箱好重啊，是健腹器。 天哪！ 那你这样你又， 我当下真的是傻眼，我当下是一直在摸我自己的手机，因为我想就是瞬间拍现实动态就把它记录下来，可是来不及。对啊， 所以他就潇洒的把健腹器交给了你。 他给我以后，其实我有讲说，哦，就是虽然我在节目上这样讲，可是我也没办法就直接把，假设你送我，我也没办法把这个东西直接放在电台的空间， 因为这个空间是属于公司的。 对，因为这个我也不能说就是哦，我有这个，然后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因为可能电台的管理人不希望我放这个东西在这里，因为这个很占位置啊，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说这真的谢谢你啦，因为那是完全全新的，连拆都还没拆。然后我就说这个就是谢谢，然后你就带回去，就说不用，那你带回家，你带回家。然后最后 他口气都是这样， 他口气是很坚定跟霸气。最让我有一点不理解的地方就是他说下次不要在广播中随便许愿了好吗？ 听到没有？ 然后我才想说，所以他是怀着怒气要把这东西送给我，然后我想说，如果真的这么怒的话，你其实可以不用送我啊。 他就是有个准则嘛，他不能违背他，我们不知道那个准则是什么。 所以后来就是我跟玛丽就在想，脑补说是不是因为他参加了某种像是金凯瑞在 Yes Man 里面的那个制约，然后他受了某种魔法的控制，就一旦呢只要听到有人要求什么，然后他有的他可以给的他就要给， 他能给予的就要做到。 我的天啊，我要你的车， 超夸张。铺梗这么久，只是有人在生火灭火问说该买健腹器吗？因为我们的教主他还没实际开箱使用它。 其实我在 之前配音的录音室，嗯，他们有一台，然后我每次在外面等客户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坐。 真的假的？ 对对，但是他上面写的说每天五分钟就会有卓越的效果，那我因为一直没有持续做，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五分钟就会有卓越的效果。嗯，但是做那个做很久是不会累的啦。嗯，我觉得重点应该是要持续，等我未来好好的持续，再给大家看看我的腹肌。 Milman 独一无二，这个腹肌指日可待，会不会Katia先有？ 应该不会吧。什么方向？关心焦虑，忙碌的自己暂时被遗忘，也没有什么被放在心上。我的今天连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会后悔今天这样活，但是至少今天。 这个生活灭火看不太懂。 什么？ 马克想买茂顺可以吗？ 茂顺是什么？ 对啊，股票。 我知道兆顺了。 我知道大茂黑瓜啦。 茂顺是什么？ 是茂顺是什么？我只想懒懒散散的待在家，不要管我要干嘛。懒懒散散的待在家，不出门不用洗头发。懒懒散散的待在家，省得是明天再说吧。我也没办法，别烦我，今天不想说话。 哎，真是股票哎，真是股票哎！但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传播媒体是广播，那在广播上面讲个股是必须要有分析师执照的。然后我没有分析师执照，所以我不能在这个平台发表跟个股有关的言论，所以不好意思。 屁呀，懒懒散散地待在家，这个天气真的是想要懒懒散散地待在家就好了。不过原生我灭火，他有点想买烘干机，他觉得台湾很潮湿，雨天啊衣服都不容易干，可是妈妈跟姐姐都说不用啦，非必要啦。真的不用吗？啊，不然母亲节再到啦，你就送妈妈当母亲节礼物啊。 但妈妈刚刚不是说不用？ 妈妈，你可能要先判断你妈妈的不用是她真的觉得不需要，她在觉得说，不想要多花这笔钱那样子。 有些东西像是洗碗机或是烘衣机，这种东西呢是当你没有，你家没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不用啦。当你有了开始使用之后，你会觉得世界上为什么没有早点开始用呢？ 美国迪士尼该去吗？啊，我就爱去迪士尼的人，没有去过都想去去看。YC 说想买短靴，但本身有点 man， 好像也没什么可以搭配的衣服。那你自己不是都已经讲得一清二楚了吗？ 干嘛还问我们？ 对呀，你自己就可以判断了。谁教你？ 日本新的年号王令祥找我。上孤单 同角落，有多少相爱人口，总以为拥抱还能稍后，下一幕失去相落、yeah、我要我们有以后，请你陪我变得老旧、yeah、看皱纹爬满金钱的手、yeah、 质量好不好、打造银冠掉、yeah、邀请我怀抱、别的不重要、yeah、质量好不好、花椒掉黑掉、yeah、沾点我细胞、 Come on、 别的不重要、no、质量好不好、yeah、就单纯的爱到老、答应我，答应我，答应我，未来世界再无痕摇摆，每一天的早安你都在交给 宋念宇，这样好不好？ Tina 说我要去大阪清水寺，值得去体验穿和服吗？我想你和服体验应该是比较像浴衣吧，比较简单的那一种，不是真的非常正式，你知道很多层 一层又一层的和服。嗯，体验和服我自己是有几个考量，第一个就是你去的那个时间点、 hey. 太热你也很痛苦、 oh. 太冷你也很痛苦、huh. 那个， 所以适合的是春秋是不是？ 对，那就是天气刚刚好你穿起来才会舒服， 都 一 不用多披一些，或是你知道一直擦汗，就是到处都是汗、 就最近啊快到了。 嗯，然后第二就是你有没有耐性、嗯、因为你穿了和服之后你步伐是不能 走 很大的、 很小步， 你如果要爬坡就是一格一格一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就是要当一个优雅的人，慢慢走。 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体验的时间也没有很长，所以我没有经历过上厕所的感觉、我不知道那个上厕所是不是也很烦这样子、但是就是很多人就是会的确，如果你想要那个风景那个美照是真的是蛮漂亮的、 你最好你最坏你最真的爱，到末日遇见晚安，全程都放心有我保管，再也瞒不住了， 帮帮忙，生活灭火、想买天母的房子但好贵哦 天母说实在我蛮不熟的，所以我很不考虑，因为他那边是一个世外桃源，他们自己成为一个 独立的， 就人家有人说天龙国真正的天龙国在天母、因为他们就自己在一个独立的圈、然后也不希望有捷运去打扰他们或经过他们、就是不要让你们这些就是平民们进来我们这里。 天母到底住起来感觉怎么样？应不应该买呢？可能只能私讯 Selina 或是纳豆吧 或是龙哥啊 龙哥，对对对对对， 龙哥是天母人啊， 黄冠龙，那齐慧也可以顺便问一下， 是 逼人家去骚扰别的粉丝团。 eyes, watch them fall. Blood on a marble wall. I like the way they all scream. Tell me which one is worse, living or dying first, sleeping inside a hearse. You say, come over, baby, I think you're pretty. 狂刷全球61串流点听，一举一动引爆话题潮流，不到18岁已经颠覆世界的超级新人，怪奇比利。 You should see me in the crowd. I'm gonna run, there's nothing to hide. Watch me make them bow. One by, one by, one, one by, one by. You should see me in the crowd.Silence is my favorite sound. Watch me make them bow. One by one by one. 1500万个 Z 世代，一个一个鬼，无法归类，颠倒流行音乐，怪奇比例，是一首破亿单曲，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是费宏泰让夫妻标准扣除额提高为单身两倍。是费宏泰争取用健保卡直接报税，是费宏泰推动电子发票税额试算表，立法委员费宏泰认真正派为大家做事。 我是费宏泰，选一头狮子进立法院胜过百只绵羊。 信义南松山区国民党立委初选，请唯一支持贴近民意最接地气的费宏泰。 2019客家流行音乐节颁奖音乐会来了，新年27拜六安布头六点台新式公演，现场除了有得奖者两奖同表演以外，还有请金曲歌后彭佳慧同毕淑静一道有名的歌手参加演出，有请五强下来都闹热。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大家好，我是 Karen Cici。 I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每天都多爱你些。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Billy。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Why don't you run from me? What are you wondering? What do you know?Scared of me, why do you care for me? When we all fall asleep, where do we go? Come here. Say it, spit it out. What is it exactly? Your pain is the amount cleaning you out. Am I satisfactory? Today I'm think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are deadly. The way I'm drinking you down, like I wanna drown, like I wanna end me. Step on the glass, staple your tongue. Bury a friendTry to wake up. Cannibal class, killing the sun. Bury a friend. I wanna end me. I wanna end me. I wanna, I wanna, I wanna end me. I wanna, I wanna, I wanna.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Why don't you run from me?Scared of me, why do you care for me? When we all fall asleep, where do we go? Listen. Keep you in the dark. What had you expected? Me to make you my art and make you a star and get you connected. I'll meet you in the park. I'll be calm and collected. But we knew right from the start that you'd fall apart, cause I'm too expensive. Your talk would be something that shouldn't be said out loudHonestly, I thought that I would be dead by now. Calling security, keeping my head held down. Bury the hatchet or bury your friend right now. The debt that I owe, gotta sell my soul. Cause I can't say no, no, I can't say no. Then my limbs are frozen, my eyes won't close. And I can't say no, I can't. so you know. Careful. Careful. 我真的半夜都会被比利·艾利许的专辑封面吓死，好可怕、啊！比诚实电影预告院的鬼片预告还可怕，他根本不用动就吓死我。 哒哒哒 ，Very afraid。3:36，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赫。 在进行生活面活大会，或是想请大家推荐，就是有没有用过类似的产品呢？体重120公斤的人，想要请有这种经验的人分享一下， 怎么了？ 他体重120， 嘿， 他想要买电动滑板车， 哦， 有没有推荐的电动滑板车？ 怎样？电动滑板车不能承载超过120，是不是？ 哎，我从来没有查过，就是一台电动滑板车到底他那个体重上 限。让我们来看看，现在为你解答。 然后有人说，那个他手机萤幕贴就是裂了一角，要不要换？ 换啊！ 你的那个裂了，不会一直有血血掉出来吗？我的那个萤幕贴要是裂了一角，你一直抠一直抠，它一直会有那个很烦的东西掉出来，有的时候还会刮伤你的手，那可很危险吧？ 这样太危险，飞太远，手被割破了。 妈妈帮我呼呼， 它的电动滑板车啊，是要上面有一根的，还是不要有的？ 在台北好像大部分大家都是没有用那一根诶、欸，就是直接站上去的那一种。不像是完美，崇拜我表面，不曾做恶言，受伤害我也从不抱怨。我曾以为完美小姐下个境界，只要咬着牙，有一天也会获得了爱，并非只是绝对。内在的房间，阴暗的空间，我小心的邪恶，也要握手握着和他亲吻。不需要责怪自己生了负面心情，成了暗念。我看到一个 hoverboard， 它的最大承载有130哎、欸， 哇、wow, 哦， 可以吧？ 可以 ，take it 哦， 试试看嘛， 试试看嘛， 对啊。但真的看起来比较像滑板的那一种滑板车， 比较像滑板的滑板车， 就真的好像就只有100而已。 那你刚刚那130的是哪一台？ 130的是那种 hoverboard 啊，就是那种你中间要靠什么膝盖什么感应去夹的那一种。 哦，我以为他在问的是那个哎、欸。 我猜，因为现在应该溜的比较像板的这个、啊，我第一次听，我以为他想要是一个比较像板的。 你是说很早期 Makio 会骑在路上那个猫型猫型，然后那个滑板吗？ 不是，你现在说没有要前面的那个棒棒了嘛？ 所以我就 没 有找前面棒棒、就是、膝盖嘛，就站上去用膝盖控制左右，这样往前，身体往前就往前。 对，那个130，我想的是这个。 哦，你想的是真的像哦，就滑板， 就是滑板，可是它是电动的 啊、哦？这个电动怎么用？ 我不知道怎么用哎、欸。好像可以手机控制还干嘛的， 滑板有电动，我那么怂、 手机无线遥控， 那如果你手机被抢走怎么办？ DIY 模式，我还有脚啊，我还是可以滑、啊、我有15档控啊。 15档控是怎样？ 15档控调速，从6公里一个小时时速6公里到20公里，生活由你掌握。2.4G 无线传输遥控器，有效距离到10公尺。 所以如果你是滑板，然后是可以操控那种电动，可能就是100。但如果你是用膝盖控制的那一种 hoverboard， 就是可以到130。 his eyes and breaking through his mountain in my dream. Where the taste is failing like your insincerity. Lately I just feel so tired, not because of my sleep. I don't like nobody and nobody likes me. I'm tired of the peak of speech. I don't like nobody and nobody likes me. I'm tired, not because of my sleep. I don't think I'm ready for the cliche speech. I'm tired, but I can't explain. Now people walk in and out anytime as if I'm a tour. It's like we're making all the strangers out of friends and maybe more. Yeah, yeah. Now there's ice and breaking, so it's melting in my drink. Lately I just feel so tired. 马奇欧那一种的传统滑板电动滑板车，好像也只有100、欸。 那个也只有100， 就是啊，真的要就是你要仔细精挑细选啊，因为每个产品可能做的东西，对啊，也不一样啊，并不是哪一种就只有那个，你可能要一个一个一直挑，一直挑，一直挑。 来自于新加坡的 Jasmine， 她好像也是走那个蒙面路线的感觉。这首歌曲 Tired。 有人问说，会有陌生人喂养野猫近两年聚集，很讨厌怎么办？哎，这不是生火灭火啊？ 嗯， 这是立马帮帮忙吧？但是有听众朋友们在 App 上面有回啊，说可以放放，就是可能猫会害怕的味道，像橘子皮。 哦， 对，那你就不要放成就是猫会喜欢的那个 猫薄荷， 猫薄荷跟猫草， 嗨，在那边狂开它，他们就你知道太嗨就全部倒地， 对对对对对， 想要让猫开派对啊，可爱。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生火灭火大会在群组里面看到了真的生出来的哈宝宝，哈校园的宝宝 哦， 恭喜他平安出生，小哈当爸爸啦。 MTV 女神有一个， 没有人有这种开头吧， 你的问题就是你一直很愿意为大家解惑的问题。 哪有，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兴致了 啊！ 因为我提了几次没有人共鸣，我想说哦，原来 你干嘛这样， 原来我这么边缘。 有人问说眼袋到底该不该割啊，因为你现在看不到他，所以你也不知道。 嗯，你为什么不割他 啊？为什么要割他？ 就你有这个困扰，那你是为了什么不割他？我知道我有认识， 为了钱，我不想花钱。 那你要不要当那种很勇敢的，就是 哦， 我很积极的素人，就是我，那你就算冒很大的风险，就是说我愿意，就是让你当你们里面的案例照，我可以公开，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但我听说那种你多少还是会付一点，哎，只是比较便宜。 Have to to second guess. Right now, I do confess. When I think of love, I think of you. Now you know I want you to. Baby, the smile you see, it's everything I want it to be. I know just how I feel. This is how it should always be. 家里有三层楼，但是只有一台除湿机跟一台扫地机器人，每次要用就要搬上搬下的，很麻烦。建议多买吗？ 我觉得除湿机要。 你说除湿机一定要是不是？ 对。 好，扫地机器人不 太需要除湿机了。 哦，有钱就都买啊！ 你预算够高就吹了去。 对，预算够高的话就是。对，这一台除湿机就是 for 这一楼，这一台扫地机器人就扫这一楼。 嗯， 各司其职，你们好棒。 怎么没有发明那种会爬楼梯的扫地机器人？ 未来一定会有。 那如果它真的是伸出一个脚这样走路的呢？ 对啊， 下面真的是一个 baby 的脚，像那个死士被打掉之后，它会重新长出了那个 baby 的 baby leg， 这个 baby leg， 然后这样爬楼梯。 对啊， 如果有两种款式，一个是正常的机械，就打打， 我一定要 baby leg 啊。Baby Leg 这么可爱， 但 Baby Leg 它就是你 太慢 仿真哦， 嗯， 比较不稳，因为是 Baby Leg， 哦，会倒，它会倒。 就是，Baby 会努力， 这是什么产品？这是趣味产品吧？这不实用啊。 也许每一百次会有一次跌倒。 哦，一百次，一百次一次我可以接受。 爸爸，你愿意挑战看看？ 愿意，愿意，愿意，愿意，1%就可以。这太可爱，这太萌了。 好喜欢幻想的世界哦，我真的很受不了。 有风扇是否会累？为什么会让我窒息？有风扇地心引力，为什么抓得这么紧？我的房间，我的音乐，我的细胞，我的消遣，都需要重新设定。荧幕的杂讯像跳蚤，张牙舞爪。 MTV 女神，请问导入仪跟 你看到我这个是什么了吗？ 这是什么？如红豆般的拳头，不害怕，完全不害怕。职场暴力啊，职场霸凌。我们录音间是有摄影机的。 怎样？ 请问导入仪跟洗脸机该不该买呢？谢谢。 我刚看一下他的样子，他看起来年纪蛮小的， 觉得应该不用，是不是？ 有时候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他就是 骗骗 你，就是要花钱嘛，就 骗骗有经济能力的， 好像还是要 轻熟女们， 对，好像还是要某个，我自己觉得你要某个经济能力以上，就是这不会对你造成太大的负担，然后你再想说哦，那我帮我买导入仪，很久以前 红过一阵。 很红过一阵子啊，你的前女友说过不要买啊。 MTV 女神，你害我把公司的笔折断了。 关掉画面，我等出梦境。反而看得清晰。 You are an asshole. She's a bitch. 无所谓， turn it on. I don't care, I don't play. 你们自己玩游戏。 女孩与机器人，你们自己玩游戏。邱大哥，大哥，你这问题太大了吧？想换手机，给点建议。目前使用 iPhone 7 Plus。大哥，这问题太大了。就像我跟你说，大哥，想买条裤子，给点建议吧。目前穿长裤。 目前穿长裤。 就是这个，这怎么回答？这不行啊！ 变频冷气使用日本制压缩机非常稀少，日立变频冷气大量使用日本制压缩机 R410A 环保冷媒，安全不可燃，业界省电第一，连续30年理想品牌第一，连续10年销售第一。现在买日立冷气送你世界名牌好礼，详情请上官网查询。 只要7分钟就会爱上。全美成人抒情榜冠军，全球感动破亿点击，欢迎来到迪恩·路易斯，我们的地方，环球。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999周，第5名王星辰《Utopia 梦托邦》，第4名张信哲《信仰》，第3名飞石浩《天方夜谭》，第2名苏运莹《在这里请你随意》，第1名蔡依林《消极掰》。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路易斯。嘿，嘿，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哈，就爱电你，就爱电你 UFO。 走一步算一步，珍惜身边所有的事物。 3:52，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愚人节。 嗯， 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嗯， 你很棒。 嗯，他是大文，王大文，你的宇宙送给你喽。跟你说， 明天见，拜拜。 也许是一个人太久，甚至是一生一次的心动，10000颗善良的星星之中，我只想要被你拯救，就像太空人渴望着回到地球，结束这孤独的漂流，放弃整个宇宙，只要一个角落，那一盏灯火，那一个窗口，有你的温柔，请开门让我走进你的宇宙，成为我的星空，紧紧地拥抱着无知不完美的我。从容易受伤的世界逃脱，你是我回来的理由，像太空一层层封闭自我，要怎么牵到你的手，放弃整个宇宙，只要一个角落，那一盏灯火，那一个窗口，有你的温柔，请开门让我走进，成为我的星空，爱我紧紧地拥抱着无知不完美的我，放弃整个宇宙，有你就已足够，是你的笑容，是你勇敢我 想对你说，谢谢你让我走进你的宇宙，成为我 音乐全主打。 你的回忆唱着哪首歌，梁文音唱回你的记忆，记得第一次听见。终将蜕变成为自己的 superwoman。 动心羞涩依旧让人难以忘怀， 人有哭有笑，以为上帝总会听见我的祈祷，让等待可以得到回报，不会再被浪费掉，而你也能被我感动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梁文音翻唱千禧年代洗脑华语神曲那女孩对我说 Superwoman 初恋，梁文音数位 EP 2019还在听，回温放送。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上选旅游，旅游上选，专注德国旅游超过20年，德国旅游的上上之选，上选旅游 Sun Choice。 美丽当道，小心警报，杨尚云首播推荐唱跳主打《美丽女孩》。杨尚云的音乐作品《美丽女孩》全球数位美丽登场。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